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抱着一丝隐秘的期待，叶继明丢给他一个杯子。 坐吧。 酒的确是好酒，过了三巡，两人兴致都高昂了起来。敲着酒杯，叶继明激情辱骂燕京华道： 那个老王八，本君早晚一天掀了他的盖子。 拿来炖汤 喂狗。 哎呀，你火气太大，这样骂人容易把自己骂上头，得不偿失。 叶继明拿眼睛斜他，池小池喝了一口酒。 是这样的，在我们那边啊，骂人都比较委婉，比如我吃火锅，你吃火锅底料，我吹空调，你吹空调外机。 哎，听不懂，罚三杯。 池小池饮了三杯啊。叶继明又在那边嘟嘟囔囔地骂燕京华，他对此人怨念深重，酒劲一催，思及过往种种，更是义愤填膺。只是古人骂人颠来倒去的就是那几句话，叶继明又不愿意往下三路说，只能碎碎念叨着说，他张口闭口便是仁义道德天下大义，尽是放屁。池小池罚完三杯，又把酒给他满上。 哎呀，他后来还打算啊留在这个世界里生孩子，也不知道他打算怎么给他孩子做榜样。 叶继明唾了一声， 他生得出孩子吗？ 他找得到给他生孩子的吗？ 如此配合默契的三连击，深得叶继明之心。他端起酒杯道： 干。 干。 目睹了整个饮酒过程的零六一无语。 这是什么？脏话同好交流会吗？ 十坛酒告罄，池小池脸红也没红，叶继明则醉倒在地不省人事。重生一次，他需要一次痛痛快快的一醉方休。饮醉后，叶继明神疲体软，又因为法力低微自动化为了原形，盘成了一盘蚊香，缠在段书觉的手臂上酣然大睡。池小池坐回泉中，画出鱼尾，闲来无事便将剑化为情深。那是段书觉往常惯弹的交铜琴。池小池倚着墙壁闭目休憩，任段书觉用单手徐徐抚出散音，助叶继明安眠。而零六一为他念着鲛人仙君的原文，他早已提前翻过全文，但就连他也不记得原文哪里有写段书觉是个千杯不醉的体质。于是在段书觉抚琴结束，按照规律的作息尽息而眠后，零六一合上书，问池小池是从哪里知道这点的。池小池放下琴，单手搭在膝上，蝉蛇的左臂搭在岸上说： 我不知道啊，我只是觉得应该让他试试。 试试大醉一场，试试偷溜出山，试试这人世间种种该尝试的生活。 他这辈子已经和书中不一样了，所谓的原文也只不过是个参考而已。 零六一想。 的确如此，燕京华以来什么都变了，他的父母早逝了起码四年，他失去了被正常带大的机会，被养得五谷不食，认贼作父，还被那贼嘲笑开门医道是个蠢人。 谁料池小池似是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听着水声蝉声慢吞吞道： 燕京华是狼心狗肺，但他如果没有强改剧情生拉硬拽，段书觉和叶继明不会有这样一起长大的情谊。现在一切都变了，他已经不是设定，不是活在剧本里，他是活生生的人，有自己的爱恨，未必要按书走，非要做回那个一辈子不行差踏错的君子不可。 池小池把自己浸在了一微微回暖的泉水里。 人如果没有醉过一次，放纵一次，那不是太可惜了。 说到这儿，池小池又恢复了那种劲儿劲儿的模样，看得零六一心软又喜欢。零六一把书半合上问， 那还念吗？ 念啊， 毕竟他要知道燕京华手里所有的筹码才好下注。零六一笑了， 好。 零六一润过嗓子又开始念书，书的文采一般，偶有错字不通顺的地方，好在文风沉静，池小池静静听着。一轮满月沉在他眼底的泉水里，鱼尾微摆，把月亮击碎成波纹，碎影缭乱，不消几刻倒影又恢复了圆满。实际上池小池也想为自己求上一醉，连番的角色转换和短暂的休息期，说他不累才是假的，只是谁能想到鲛人难醉呀、啊、看来运气有点不好呀。好在他有六老师，那声音也像是醇酒，足够醉人。池小池抬起手摸了摸心口位置，想不算这个世界，再过三个世界他就再也听不到这个人的声音了。池小池有猜想过他会是谁，但经过数度怀疑与数度否决，他也丝毫不敢信任自己。唯有在这件事上，他不敢相信证据、直觉、判断，任何都不敢信，因为唯恐有失，所以不敢有希望。唯一能让他安心的是让零六一站到自己面前，明明白白地告诉自己他是谁。想到这里他叫道， 对老师。 零六一停下念书， 怎么了？ 池小池停顿良久，垂下眼睛说， 我困了。 零六一便合上书，嗓音里含了笑， 嗯，我不念了，早点睡，明天还是那个点起来，或者晚一点。你喝了酒，我怕早起会不舒服。 那就老实间吧。 零六一忍住捏捏他脸的冲动， 好，睡吧。 第二日一早，叶继明悠悠醒转，头痛欲裂，不肯承认昨晚自己挺了尸，而段书觉安然无恙的事实，于是破口大骂这酒不好，是假酒。现阶段叶继明对段书觉是打不得也打不过，气得找了一堆石头趁他练剑时丢他，不出意外的被池小池几剑削成了石灰。叶继明不服输，又去买酒，硬是要和段书觉拼个你死我活，结果每次都醉倒过去，嘴里还要不服输的喃喃的骂。几醉之后，叶继明和池小池发现彼此性情相投，又同为脏话爱好者和黑燕京华的石级学者，关系转好，渐渐成了损友。在算着燕京华差不多该回来的前夜，叶继明对池小池说， 小鱼，还有姓池的，本君要走了。 他提及此事时，段书觉正在月下练剑。闻言，段书觉持剑的手一顿，但池小池却早知有这一天。 慢行，不送。 你不问本君为何要走？ 池小池试图收剑入鞘，结果对了几次都没对准，可以说是非常不潇洒了。他一边低头对剑，一边道， 你是鲛神，在山里要怎么修炼？ 去更大的地方吧，山也好，海也好。我会照顾好段书觉，你想回来看他，记得带酒，我就给你看。 话毕，他总算成功地把剑收入鞘中。 滚你的！